啲嘢咧就更加複雜啦。咁其實我都睇過條片，我唔記得我喺邊度睇啦，就係點咩咧？首先咧就係中國外交部咧就有人話唔知係咪美國傳嚟乜啦，或者就喺嗰個時候咧，我見過呢條片，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就係一班美國嘅大兵就喺度唔知開 party 定是咩咧，就其中有一個力就企咗高劏住條蛇。咁條蛇就生勾勾喺條頸度流血咧，就每個大兵就伸條脷出嚟，冇人舐咩兩，每滴一兩滴落去。咁我覺得呢啲係佢哋純粹係貪玩，雖然就係有少少嘔心，不過都係貪玩嘅啫。 我都覺得好嘔心啊！ 咁咧，你喺呢個時候見到啲咁嘅片段傳嚟傳去，咁我先唔好去討論係邊個人喺夾到咁啱喺呢個時候傳出嚟。咁睇過覺得，哦，原來食美國人都有㗎，唔好講到我哋武漢人淨係我哋好似咁唔文明啊。其實佢哋咪係咁啊嘛，緊要記得，一定係美國都傳過嚟㗎啦，依樣嗰樣啊。仲有啊，呢啲佢哋食沙律呢啲民風啊，簡直係barbaric嘅行為啦，咩樣嗰樣啊。我哋中國人乜都要洗乾淨嘅，煎炒煮炸樣樣都有。我哋呢啲中國五千年差嘅文明，一件好過人哋依樣嗰樣啊。你明唔明白我講咩？就係、是、由依個口罩衞生唔衞生嘅問題衍生。生到一個文化嘅霸權，嗰、那個脈絡就喺呢一度啦。 係啦 ，OK， 係。 咁我只可以咁講啦。嗰段片咧，真係教得非常之好啊。咁講翻口罩，咁始終喺香港人心目中咧，唔戴口罩亦都成為一個疫情不斷擴散嘅主因啦。甚至可能會有啲人會覺得，我哋似乎我哋東方人抗疫依方面咧，仲好過西方人喎。咁我正話咧就喺度講，舊年咧。香港的抗暴運動是令到西方社會對香港人是有一種同情的角度的。現在這個疫情發生到這樣，如果被西方人看到某些香港人的言論，會不會令到西方人對香港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留意一下的。始終始終西方人隔了這麼遠看香港，他們會看到一些東西，一些香港人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對人哋覺得嚟講，會可能會完全唔明白點解，或者睇出第二啲嘢嘅，而到最終亦都係嘅。咁呢個就係文化差異當中必須要克服嘅地方，亦都點解文化差異咁難搞，甚至即係我哋都講咗全球化咁多年，但係點解呢幾年全球化好似某啲地方好似？有些地方就好像越走得很暢順，大家都用 iPhone 啊，很多不同的產品啊，買一些東西，中國製造啊，孟加拉製造啊，越整越便宜。但是也都有一些地方呢，這個全球化好像越整越行不通，也是有一些深層原因在這裡。 是啦，咁啊，當然啦，口罩也都 involve 到我們剛才講布口罩的時候都略略提過，就是那個儲備的問題。咁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個 concept 叫戰略儲備，係咪？咁啊，好多時候都例如米啊、石油啊，都會有一啲所謂戰略儲備，就係萬一就係因為某些外在原因，嗰一樣嘢唔夠嘅時候，佢就會戰略儲備度攞出嚟，係俾大家使用。但口罩唔屬於呢一樣嘢，係嘛？ 冇錯，其實即係戰略儲備，我就想特登喺度講啦。每個國家點樣定義或者要多要少咧，其實各個國家都因應自己嘅國情唔同嘅。一般嚟嘅咧，能源啦、食水啦、金錢啦、食物啦、硬件啦、醫療物資啊，諸如此類，係對一個國家生死有關嘅。有啲咧就可能淨係夠你軍方用，可能一個月或者三個月。有些就要全民都用，都需要用到的，譬如食水，那你不是只打仗的人用的嘛，你平時每一個人的市民生活所需都要的嘛，或者譬如香港本身是一個食物的入口進口的地方，那我相信港府都有些 protocol，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市在香港市場食米的儲存量呢，是應該夠這個全人口食若干那麼多人的，這個就為之戰略儲備。那其實一般即係發展國家或者地區都會有一個戰略儲備嘅概念。咁以我嘅理解咧，戰略儲備學你話齋咧就唔包括口罩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話一時間第一就係話你嗰個生產鏈根本就唔係預口罩俾全人類用嘅，兼且依家就喺醫療界對口罩呢個需求係急升嘅。咁所以更加令到亦都因為我正話講戰略儲備原因咧，就更加令到一般平民咧就係好難買到口罩喺加拿大就咁嘅情況。 係。咁啊，當然啦，就另外一個 issue 就係所謂社會運作嗰個概念，即係使用口罩會唔會影響嗰個社會運作同埋嗰個經濟發展嗰個問題啦，係咪啊？ 係啦，咁譬如話正話你講我哋即係北美洲有所謂嘅一米嘅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咁其實你已經有依啲措施，你仲需唔需要口罩咧？係，你可能我假設你一米嘅即係咪之間嘅距離，你可以預防到假設60%。 咁大家又有一定要我當你一日洗十次手指算啦，你由60%去到85%至算啦，咁剩低嗰15% 咧，其實同你考試一樣，你由0至60分、70分、80分，你唔使點讀書，你都可以攞到個分啦。但係要你去到路攞高嘅時候咧，你嗰個 incremental， 你嗰、那個incremental 嘅 effort， 即係你要攞得嗰啲分咧，你要用功嘅程度就加倍嘅。咁我哋要諗下就係話，究竟我哋係咪要真係防疫？究竟要願意用花幾多嘅力氣，同埋去到防疫去到咩地方先叫夠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每一個人喺個生活上面都要思考嘅。咁譬如話，我哋而家睇紐約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好多封城啊、封省啊、封州啊，其實唔係冇代價嘅喎。咁呢個已經唔係淨係你人身安全啊，你個政府個角色會唔會太重啊？我哋相唔相信？ 於是咪有好多人被 lay off 啦。第一 係 跟住就有好多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啦，跟住離婚案啊上升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side effect 就會逐漸出現啦，係咪？ 係啦。咁呢個第一就係你嗰個 incremental efforts 啦，一定會多咗。第二呢啲一啲更加越嚟越難頂嘅副作用咧，就會浮現嘅。 係啊，咁當然其實你講到尾就係話嗰個口罩嗰樣嘢就係話，你會唔會 sacrifice 你嗰個舒適程度，你嘅呼吸暢順度，而去戴口罩以阻止一個病毒入侵咧？值唔值得你咁樣做呢？OK， 咁當然。當然你封城封省你就肯定100%能夠阻止呢個病毒入侵啦，即係 which 係街道乜人 可能已經去到95分啦，就當然冇全100嘅， 係啦係啦， 95分啦， 即係但係呢個就係嗰個取捨嘅問題啦。其實就係話，因為正如好多人話齋就話武漢肺炎唔係癌症，唔係100%會死嘅，或者90%會死嘅。即係 which is 可能係1%，雖然佢肯定就比染上癌症嘅機會係大好多，但係個死亡率唔係想象中咁高，即係除非你70、80，你有糖尿，你有腎病，你有嗰啲咁嘅腎臟病、心臟病咁樣嗰類，否則基本上嗰個死亡率唔係咁高嘅時候。是不是真的要到那個位置？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這個是 我們沒有既定立場的， 我們沒有既定立場，或者 這個社會願意付出多大代價呢？ 是的，願意付出多大代價處理這件事，又或者同埋若果 OK， 我決定 relax 一點，瑞典 for example，瑞典的防疫措施很鬆的，他到現在都還沒說要店鋪關門 something like that 的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佢哋自己本身社會嗰個環境嘅嗰個特色啦， 即係國情不同啦， 國情不同啦。咁但係佢未去到嗰個位嘅，咁於是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就係嗰個犧牲，你做呢樣嘢，你付出個代價嚇，邊樣嘢 prioritize 啲？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呢個係一個思考嘅問題。呢個唔係話我哋有一個確認嘅嘢，即係我唔係話你戴口罩一定錯，因為其實戴口罩 OK， 咁某些人會的而且確有會講surgical mask 係有用嘅有一定用有一定作用嘅，但係供求啊、舒適啊，又或者值唔值得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其實都係你要考慮嘅呢啲咁嘅問題啦，同埋係咪真係咁需要？呢啲其實係一個balancing act 嚟嘅，呢個其實係，所以冇人會話你知，冇人會話你知，即使我哋都唔會話你知戴口罩係錯，又或者戴口罩啱曬，但係呢一樣嘢係需要我諗每一個觀眾我哋自己去自行思考嘅一個嘅 issue 咯，我覺得係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嘅 issue 就係話咩嘢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嘅觀眾就係話睇下即係通常會俾個表出嚟，跟住咧就畫住嗱呢批咧就有 mask 嘅，呢批冇 mask 嘅。咁冇 mask 嗰啲係咁上嘅，有 mask 嗰啲咧就平咗啦，咁樣 something like that。嗱，的而且確，所謂有效冇效嗰個定義咧，其實本身都好 fluctuate 嘅。我呢位網友講得幾好，佢話咩嘢咧？有效與否好視乎有效嘅定義。如果有效嘅定義係完全隔絕嘅話，咁我就認為冇效啦。如果有效嘅定義係減低機會嘅，我相信的確係可以減低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咁講啦，即係好多人都指向中港台嗰、那個 抗疫例子， 那個抗疫例子就認為大家都戴口罩是有效的。 嗯、 但首先，正如我話齋，就係話呢個唔係一個 control experiment。佢除咗戴口罩與否之外，仲有好多其他環境上嘅因素，移民出入啦、餐廳嘅 setting 啦，又冇封城啦等等之類，好多其他嘅 issue 去決定嗰個抗疫是否有效。 嗯、 而單純用有罩和冇罩嚟分別咧，其實不是一個很適當的一個例子。我反而咁講，我會用加拿大國內兩個不同的省做例子 ，which is 我哋大家都是跟從西方文化，口罩冇病的人是不一定要戴嚇，多數都是有病的人戴。嗱，喺一個這樣的 setting 入面。BC 省是一個非常有效的。As of 今日我啱啱 check 咗個數字，BC 省包括華人聚居甚多的温哥華地區，咁就確診係1336宗，今日加咗45宗啫，死亡係死咗48個人，今日係加咗5個。作為比較，安省 which 是我哋錄影緊嘅呢個地方咧，佢確診係5276宗，加咗550宗過去24小時，死亡係174人，死咗21人過去24小時。灰省我哋隔離仲誇張，佢係第一個省超過10000，亦都今日開始10000嘅，10031宗，今日多咗691宗，死亡175人，今日多咗25人。 嗯。 啊、我哋安省其實都破咗個紀錄，我哋啱啱破咗5000。OK， 咁、所以嗱，BC 省其實最早出現有疫症嘅。如果你追翻之前嘅數字嘅時候咧，嗱，3月24日嘅時候咧，全國得2767宗 ，BC 省有607宗，安省有586宗，安省係仲少過 BC 省嘅。OK， 咁、再早啲嚟2月15日嘅時候咧，全國得9宗嘅時候咧，就淨係得 BC 同安省有嘅啫 ，BC 有5宗，安省有4宗。BC 亦都係最早有多人死亡嘅，即係 BC 好似唔知有3個嘅時候咧，安省得1個嘅啫。但係咧 ，BC 省其實已經咧 flat 咗個 curve 一個禮拜嘅啦。 嗯， 係啦，即係都係幾十宗幾十宗咁出，所以佢嘅累積係千幾宗嘅啫嘛。嚇、我安省5000幾啦。咁啊，有一個咁嘅分析，即係BC 省的首席衛生官，他叫 Bonnie Henry， 他這樣說的，他說 We were one of the first provinces to have cases. We spent a lot of time doing wide testing. Some parts of it are luck. Some parts of it are being prepared. 相對來說，今天安省這邊有個新聞，就是原來我們安省有可以一日之內做到13000個測試，但是呢，我哋一直個測試咧，呢幾日個測試都唔超過5000嘅個宗數，所以其實係嗰個測試嗰個 capacity 係未 fully used 嘅嚇。咁、所以咧，就今日省長杜格福特德福咧就話我哋一定要用曬嗰13000嘅測試佢一日咁樣樣，即係咁樣樣嚇。咁當然啦，就BC 省的成功咧，當然仲有很多其他原因嘅。但是咧，我會提出兩大點，一個就係個 system， 同埋個一個係 system， 一個係人。多倫多大學的傳染病學家叫 David Fishman 咧，佢咁講，佢話 ：You've got a functioning public health system with integration of labs and epidemiology and service in British Columbia。Here in Ontario, we have had difficulties with public health leadership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他其實都講嘅 收到應喎， 係啊，都係 system 同人。首先第一樣嘢 ，Bonnie Henry 咧，佢係首席衛生官，但係咧，2003年 SARS 嘅時候咧，佢係喺安省核心嗰個領導層嘅成員之一嚟嘅，所以佢自己經歷過 SARS 嘅，即係點樣控疫？即係直頭佢有一次直頭佢咁講，佢話我有少少 PTSD 噶，因為佢嗰陣時做 SARS 嘅時候係幾得人驚嚇。佢係有少少嗰啲叫做傷害後徵後群心嘅咧，但係佢名係 PTSD。OK， 即係有少少簡單啲嚟講，就係三年怕草成啦。係 啦，即係咁樣樣嘅嚇嚇。咁呢個第一，佢係一個咁樣嘅人。第二咧就係咧 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我睇翻卑斯省嘅記者會，佢通常都係佢哋嗰班嗰陣嗰邊晏晝三點，即係我哋呢度六點嘅時候，公布一星期六日，佢星期日唔出記者會，咁所以星期一嘅數字係連埋星期六日一齊計嘅。咁樣佢其實喺三月卑斯春假咧，我哋叫 Spring Break 啊，我哋每我哋有啲唔同嘅，例如安省可能係二月尾。嚇，卑斯省三月初，但係咧就每逢春天嘅時候都會放一個禮拜假，嚇、就俾啲學生咧去玩啊，去休息啊咁之類嘅，即係一個咁嘅嘢。咁啊三月咧卑斯春假期間咧，咁啊衞生官員卑斯嘅衞生官員係要求省民唔好去外遊， 講到明嘅。 但係咧安省省長嘅德科咧，喺二月尾咧春假嘅時候咧，佢只係話：我哋決定延長呢個春假到三個禮拜。我希望大家咧頭一個禮拜咧就盡情出國遊玩，跟住翻嚟咧就用兩個禮拜隔離。佢咁講㗎佢。所以咧嗱，今日我哋頭先都睇到咧就嚇安省咧今日係多咗550宗嘅，係啊，即係好得人驚嘅 actually 嚇，即係試過即係以今日呢個好似係自由疫症以嚟最多宗數嘅嚇一日之內，咁而你睇記者會都知嘅，卑斯省雖然佢卑斯省通常咧個記者會係衛生廳長。叫迪德安同埋阿 Bonnie Henry 出嚟，而迪德安好多時候只係現做德順嘅啫。嗱，我哋個疫症詳情，我哋請阿 Bonnie Henry 醫生同我哋講，跟住 Bonnie Henry 講曬嘅 basically 嚇。但係咧，響安省嘅記者會，大部分時間係德科自己講完嘅。今日嘅 situation 就係佢同埋兩個部長入面，其中一個係衛生部長啦，個衛生部長係企響後面嘅啫嚇，做裝飾嘅啫。咁所以其實嗰、那個人同埋嗰個 system 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咯。 咁有陣時即係見微知著咧，就依世民剩下嘅嘢就見到，原來兩個省咧，喺啲第一就係處理個疫症啦，第二咧就係佢背後嗰個 leadership， 啲而且嗰個 style 係有啲分別嘅。係 啦，咁所以雖然話安省好多時候一起手去到好盡啦 ，OK， 我哋係最早實行緊急狀態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實行咗緊急狀態都兩個禮拜有冇？ 我唔記得 三個禮拜啦，添啦， 三 四個禮拜噶啦，係啊。其實你冇嚟嗰幾個禮拜，我哋呢幾日都呢幾次都係用Wirecast 同外面嘅人聯繫嘅時候，即係你冇嚟嗰幾次，即係都係都咁耐啦。但係咧，安省個 curve 一路都四五百宗咁樣去。你好少可見佢少過有一日300多咯，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口罩，我哋口罩嘅文化，卑斯省同安省一樣。但係事實上安省同灰省兩個省加埋已經佔咗加拿大全國每一日嘅新增個案咧嘅超過80%噶啦，其他省都係幾宗或者幾十宗，即係卑斯同亞省都係幾十宗嘅啫。OK， 咁係全部都係即省安省同灰省。當然呢兩個省嘅人口亦都特別多啦。OK， 咁你睇到就係話戴口罩咧，好少係 in the discussion 嘅 actually。因為其實你會睇到就話卑斯省嘅口罩文化同安省嘅口罩文化其實唔見得有好大分別，都係嗰一個聯邦衛生部長啫嘛，都係譚詠詩。OK， by the way， 順手講一講嘅就係譚詠詩佢喺香港出世，喺英國諾丁漢大學係攞醫學博攞醫學學位，咁跟住喺做研究嘅時候係專業係做這個傳染病學嘅。咁所以佢亦都有一定程度嘅醫學行政經驗，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我會覺得我會比較相信一個醫學行，即醫學專家，即我甚而至未必會相信譚德塞，因為佢係一個政治任命官員。而我會相對嚟講，我會比較相信譚詠詩嘅判斷咯。In some sense， 因為佢始終係一個醫學專家嘛，係咪咁話？係咯，咁你有咩補充啊？白老威， 其實都冇啦。其實 都係嗰句啦。有陣時一個地方咧，就佢嗰個疫情散播得快唔快咧，未必係完完全全同戴唔戴口罩有直接有直接關係嘅，或者有啲人戴得比較小心啲，有啲人戴得比較求其啲，有啲人咧就適當嘅時候戴，有啲人咧就係又戴唔係又戴，甚至可能啲口罩嘅品質本身都有個因素啦。咁我哋正話就冇點提依方面咧，亦都好多流言蜚語，我哋就好難講啦。咁啊，都係嗰句啦，戴口罩好唔戴口罩好，每個人都用自己嘅方法保護自己，又唔好話流言話人哋唔衞生依樣。嗰樣就眨眼就無謂啦。總之就各施各法，咁啊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啦。 係啦，咁啊，哦 ，by the way， 講翻口罩呢樣嘢咧，我諗我亦都需要引用呢一段説話。咁啊，咁其實我亦都唔係完全否定戴口罩嘅效果嘅。咁啊，呢位仁兄咧，佢就好贊成戴口罩嘅。佢咁講，佢直頭佢話：The big mistake in the U.S. and Europe, in my opinion, is that people ain't wear masks.You've got to wear a mask because when you speak, there are always droplets coming out of your mouth. 我唔否認佢錯㗎 ，OK? Many people have asymptomatic or presymptomatic infections. 即係話你未有病徵之前，你其實已經係帶菌㗎啦。 係啦 ，If they are wearing face mask, it can prevent droplets that carry the virus.From escaping and infecting others. OK?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這一段，是 不是？其實很多戴口罩的朋友都覺得正正是這樣啦。問題就是說，都是那句啦，我們剛才就說，這個社會究竟要大家要做到幾足先夠呢？是不是真的，這個地球70億人24/7都要戴口罩呢？其實我都有一個很簡單的比喻，每天都車死人，是不是即是說大家都不可以過馬路，每條馬路都要有欄杆幹住，要過馬路只可以走行人隧道或者天橋，是不是這樣就可以完完全全解決一個交通意外的問題呢？咁係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咧，第一就係揸車嘅人咧，一定要有車牌啦，要攬安全帶啦。你架車嘅設計咧係完完全全可以睇到人啦，你唔可以超速啦。交通燈啊或者 stop sign 嘅時候，你要跟指示啦。過馬路嘅人本身亦都要跟指示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即係多多少少全民你要自己制約。咁但係咪就係需要下下要去到啲咁誇張嘅手段咧？要行人天，每一個 intersection 都要行人天橋，或者你每過一次馬路都要有個差佬岌頭啲先過咧咁。 不過咧，我會想指出嘅咧，就係頭先講呢句説話嘅人嘅身份。呢個人叫高福。佢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即係中國北京嗰、那個。 是 啦，嗱，咁我又唔因為佢係中共旗下嘅科學家去 discredit 佢嘅，佢講到尾咧，就喺1994年咧喺牛津大學攞分子病毒學博士，佢都曾經喺卡加利大學即係加拿大呢邊咧，仲有牛津同哈佛做過研究嘅，所以其實就算佢係中國嘅疾病控制中心嘅主任咧，我都唔會 discredit 佢，咁佢講嘅嘢咧。都會有一定程度 的、其實純粹這段說話來說你不可以說他錯的，我不是說戴口罩沒有用，我只不過說全民 24/7 這樣戴好像不是很practical， 好像做不來這樣的， 所以呢其實我想在這裡我會做的總結就是什麼呢，你是否想戴口罩是你自己決定、他不見得的保護力會高過不戴口罩、很多、即係，但係我肯定會相信衛生專家嘅意見多過 Facebook 一張圖寫住 No mask and mask 咁樣嘅信息。所以我會比較傾向嘅咧，就係西方人嘅睇法，就係我冇病，我唔戴。口罩其實對於我嚟講就係話，不過係為咗治療公眾恐慌而存在嘅一個 placebo。等你覺得做咗唔會染病嘅工具。於是你的心會安樂啲，即係好似你話你自己感冒，醫生診斷唔到，佢會做啲咩嘢？佢俾粒維他命丸俾你，等你 feel better 咯，冇嘢噶。 你唔可以話完全呢、這個維他命 丸。都係治到嘢噶，治你嘅 fear instead of 治你嘅病咯。OK， 咁所以若果你 feel bad 嘅話，老實講句，即係若果例如阿 Chris 喺度，你會覺得我擔心你有病喎。你可唔可以戴口罩？我會戴俾你睇噶。I will do it。我亦都唔會歧視戴口罩嘅人。因為我認同 fear is will， and fear need to be treated、 嗯。 吓，咁当然对于我嚟讲最有效嘅方法，西方人一般嘅方法就系勤洗手 ，social distancing， 咳嗽打一次打去手臂度、 嗯、 ，instead of 吓、啊，即係做呢啲 社會聚集啦， 少啲社會聚集啦，係啦，即係、嗯、即係你見我同你都少見咗好多啦，係咪、嗯？即係咁嘅樣咯，係、 嗯、 啦。 咁但係其實講到呢度咧，我又想有少少補充喎。咁其實即係依家大家覺得口罩用或者悶咧，其實依樣嘢係隨住時代而改變嘅。咁我想舉一個例子啊，其實即係喺北美洲咧，私家車嘅盛行咧喺二十世紀初，咁但係嗰陣時啲車咧其實咧係冇安全帶嘅，安全帶幾時開始盛行咧？係去到大約1950年。而且嗰陣時只係一個 optional 嘅裝備，就唔一定要有嘅。咁、嗯、後來大家嗰依個社會就越嚟越發展啦。對第二對汽車嘅安全嘅要求越嚟越高啦。依、這個安全帶嘅設計就做過好多研究啦，乜啊乜啊，先至即係整到今日咧，大家覺得帶攬安全帶係理所當然嘅。咁以前嘅第一冇咁多條街，未必有咁多人過馬路啦，係咪？即係地球嗰個人口冇今日咁爆炸啦，亦都大家亦都唔係話真係咁用呢、這個私家車用得咁多啦。咁嗰時嘅私家車亦都十分之少，亦都唔會話真係大每條街都見到呢啲私家車用嘅。咁所以因為冇或者因為唔攬安全帶而有交通意外嘅比率咧，其實以前可能真係唔高嘅。後來點解咧？原來汽車突然間普及得好快喎，或者汽車嘅設計令到呢啲車行得好快喎，咁所以先至需要有一個安全帶嘅啫，咁即係話安全帶依樣嘢咧，需唔需要咧？其實係同社會嗰個演進係不斷有關嘅。咁啊，其實我就諗到以前細細個睇啲警匪片咧，啲人打劫銀行嘅時候咧，係會先密笠頭嘅。話唔定有一日我哋嘅文化會進步到位，就係話，不如大家先密笠頭。 防疫絲襪。 係啊，防疫絲襪，即係我哋大家都唔好忘記口罩，淨係即係你個口同鼻嘅啫。但係我哋唔遮眼鏡，唔遮隻眼噶嘛。咁你打開黐落隻眼度，或者啲防人物件黐落你隻眼度，你都會染病喎。咁係咪即係話每人都應該即係揾個口罩笠住個頭咁啊？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啦。咁啊，因為佢哋亦都唔需要留口記啦。嗱，我聽落去好似係喺啲即係啲幾破天荒嘅講法，但係都係嗰句啦。呢啲嘢咧係隨住時代改變噶嘛。咁啊，其實我哋今講呢個口罩咧，都講成集啦。咁我哋嘅離地新聞嘅時間都差唔多。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歡迎喺你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呢版噶啦。咁我哋個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就會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去星災.hk 查詢嘅。咁呢期嘅離地新聞咧，喺2020年4月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4月9日香港時間早上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Thank you.